王队长并不在乎听不听得懂他此刻说的什么，再多都是虚张声势。他背着手笑道：“ 走吧，谢小姐。” 谢池被前后簇拥着走到楼下，趁上车人不注意，将缠绕手中的头发丝扔掉。因为藤田青野的关系，特工总部的人一直对他以礼相待。谢池在审讯室坐了一下午，面前摆着糕点和咖啡，他没心情喝。隔一段时间，咖啡凉了，便有人换上一杯新的。三个小时前，何峰发现不对劲后，让老纪带大家撤离，立马赶往约见地点去。可惜他来晚了一步，很远便听到了枪战声。等他到跟前，死的死，伤的伤，被抓的被抓，其中两个还是熟面孔。何峰顿时慌了，扫了一通尸首，没有找到谢池，才安下心。可江守月与张野的暴露无疑为他增加了危险，他必须立马通知他撤离上海。刚掉头走，藤田青也叫住了他。 嘿，龙二， 出什么事了？ 抓了几个抗日分子，意图刺杀。 藤田青也端详着他的表情，观形察色，却觉不出半分心虚。何峰明白这不过是个圈套，可他还得继续装作一无所知，问他些必要的废话。 将军他们没事吧？ 放心吧，他们已经被我送走了，非常安全。上海真是个隐形的战场，到处都是敌人。 谢小姐呢？ 在家里，不过今天的宴会怕是要取消了。 你忙吧，既然取消了，那我回去了。 藤田青野拦住他的肩，何峰比他要高两寸，肩又宽，这么搭着不是很舒服。 哎，忙完了交给他们就好，一起吃个便饭吧，今天你总不会有约吧？啊？ 藤田青野故意不让他走，话说绝了，没法拒绝。何峰一直被藤田青野缠着，一直到三点多钟才抽身。他离谢池住处太远了，只能先打个电话。如果他不回去拿那张照片，其实是可以逃掉的。傍晚，张野与行动处的人回来了，在他的带领下，缴了两个地下联络站，带回来一部电台，还抓回了三个交通员，收获颇丰。李处长兴高采烈地来见谢池，刚进房间就郑重地深深地鞠了个躬。 你好，天东，久闻大名。 李处长，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。 不明白没事儿，我明白就够了。 李处长这么盯着我，不怕我跟我的未婚夫告状，挖了你的眼睛吗？ 谢小姐言重了，招待不周，还望见谅啊。 藤田青野呢？ 日本人的行踪哪是我们这等小喽啰可知悉的？不过在下猜想啊，藤田先生此刻应该很忙吧。我倒是怀疑过你的身份，只没想到居然是我们抓了半年的天东。哼，前阵子我的太太还夸过你做衣服手艺好，看在往日情分与日本人的面子上，我劝你啊，还是乖乖交代吧。 李处长让我交代什么？ 你的上级布谷鸟在哪儿啊？ 在天上。 天上？ 鸟不在天上，难道在水里吗？ 谢小姐风趣啊，难怪深得藤田先生喜爱。只可惜今天呢，本该是你们的订婚宴。 我要见他。 日本人无情啊，听说了你的大名，不仅面都不露，还让我们好好审。今天若不是藤田先生指示，我们行动处也立不了如此大功啊。一个天东，一个白木，要是再来个布谷鸟，完美。 白木是江守月的代号，听此话他应该没有牺牲。 谢石抬手搅了搅面前的咖啡。我的小伙计这么说的，我不认识你说的什么天东白木，我就是一裁缝，日本人的相好。你们没有任何证据，全凭我的伙计一张嘴就诬赖我是抗日分子，特工总部就是这么办事的。你说他要是平白无故栽赃我，我也没辙，是不是？ 不不不不不，谢小姐，狡辩是没有用的，上面写的非常仔细，怎么传递情报，联络地点，送出去哪些情报，列的是仔仔细细的。要不谢小姐再回忆一下啊？ 没看出来，这个臭小子有点能耐。所以呢，就靠这个来证明，他是抗日分子，我是日本人的未婚妻，他要看我不舒服，真心想拉我下水，再多荒唐的故事也编得出来。我一没杀人，二没窃取情报，这好好在家坐着准备订婚宴呢，一身脏水就给我泼了下来。李处长，你可别冤死我。